《资治通鉴》卷第32，汉纪24，孝成皇帝中。永始四年春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交太治，大赦天下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辞后土，下大旱。四月癸未，长乐临华殿、未央宫东司马门皆灾。六月甲午，霸陵辕门阙灾。秋七月，辛未会，日有食之。冬十一月庚申，魏将军王商病免。梁王立骄自无度，至一日十一犯法。项羽奏立对外加愿望，有恶言，有私暗验，因发起与孤元子监视，奏立禽兽刑，请诛。太中大夫古勇上书曰：“臣闻礼天子外秉，不欲献外也，是以帝王之意，不窥人闺门之私。听闻忠诟之言，春秋未亲者会。今梁王年少，颇有狂病，时以恶言暗验，既无事实，而发闺门之私，非本章所指。王辞又不服，唯强合力，复至南明之事，独以偏辞成罪断狱，无异于治道，污蔑宗室，以内乱之恶披布宣扬于天下，非所以为公族隐晦，增朝廷之荣华，昭圣德之风化也。臣愚以为王少而复同禅长，年齿不伦，梁国之父足以后聘美女，招致妖力，复同禅亦有耻辱之心。暗示者乃厌问恶言，何故伪自发书？以三者魁之，待非人情，以有所迫切，过误失言，文力聂寻，不得转移，萌芽之时，加恩勿至，上也。既以暗验举献，以及王辞不服，赵廷尉选上德通理之力，更审考轻问，助不然之效，定失误之法，而反命于下吏，以广公族复书之德，为宗室刷污乱之耻，甚得至亲之意。天子由是寝而不至。是岁，司隶校尉蜀郡何武为京兆尹，武为吏，守法尽功，尽善退恶，所居无赫赫名，去后常见思。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，日有食之。壬戌，王商复为大司马、卫将军。三月，上行幸雍，辞武志。下四月丁酉，无云而雷，有流星从日下东南行，四面耀耀如雨，自不及昏而止，赦天下。秋七月，有星背于东景，上以灾变博谋群臣。北地太守古勇对曰：“王者公行道德，承顺天地，则五征时序，百姓受考，福瑞并降；失道忘行，逆天暴物，则旧征助游，妖孽并现，积谨见真，终不改物，恶洽变背，不复浅告，更命有德。此天地之常经，百王之所同也。加以功德有厚薄，七志有修短，时事有终纪，天道有盛衰。陛下成八世之功业，当阳数之标记， 设三七之节祭，遭无妄之卦运，指百六之灾厄，三难一科，杂焉同会。建始元年以来20载间，群灾大疫，交错风起，多于春秋所书。内则为深宫后庭，将有娇臣悍妾醉酒狂悖促起之败，北宫怨诱皆向之中，臣妾之家悠闲之处，征书催助之乱。外则为诸夏下土，将有樊并苏令陈胜项梁奋弊之祸，安危之分界，宗庙之至忧。陈勇所以破胆寒心，预言之累年，下有其盟，然后变现于上，可不至甚。或起细微，兼生所益。愿陛下正君臣之意，无复与群小亵渎宴饮，勤三纲之言，修后宫之政，亦远骄妒之宠，崇敬婉顺之行。朝觐法驾而后出，臣兵倾道而后行，无复轻身独出，饮食臣妾之家。三者既除，内乱之路塞矣。诸夏举兵，蒙在民饥馑而力不恤，兴于百姓困而负敛重，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。传曰：饥而不损，滋味泰，绝救亡。彼年郡国伤于水灾，河脉不收，以损长税之时，而有司奏请家父，甚谬惊异，逆于民心，是愿趋祸之道也。臣愿陛下勿许家父之奏，亦减奢泰之费，留恩广施，镇善困乏，敕劝耕桑，以慰随源源之心。诸夏之乱，庶几可惜。中垒校尉刘向上书曰：臣闻帝舜借伯禹，吾若丹朱傲；周公借成王，吾若殷王纣。上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，不会废兴，故臣敢及臣其余，为陛下留神察焉。今按春秋242年日时36，今连3年比时，自建始以来，20岁间而80，率2岁6月而一发，古今罕有。亦有小大息仇，沾有书籍缓急，管秦汉之义事，览惠昭之无后，察昌邑之不忠，是孝宣之少起，皆有变异著于汉纪。天之去就，岂不昭昭然哉？臣幸得托莫属，常见陛下宽明之德，既消大义而兴高宗成王之声，以崇刘氏，故侃侃硕干死亡之诛。天文难以相晓，臣虽图上犹须口说，然后可知。愿赐清晏之见，只图臣状，上折入之，然终不能用也。弘扬侯立举陈贤方正，对策拜为光禄大夫，给事中。丞相方进复奏，贤前为九卿，作为贪邪免，不当蒙方正举，备纳朝臣。并和弘扬侯立选举故不以时，有诏免贤，勿合力。12月已位，王商为大将军，辛亥，商薨。其弟弘扬侯立次当辅政。先是，历史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，尚书已入县官，贵取其职1亿万以上。 丞相司职孙宝发之，上由是费力，而用其弟光禄勋曲阳侯根。庚申，以根为大司马、骠骑将军。特进安昌侯张宇，请平陵肥牛亭地，曲阳侯根征，以为此地当平陵寝庙，衣冠所出游道，以庚赐予他地，尚不从，足以赐予。根由是害于宠，朔悔恶之。天子欲意敬后语，每病辄以起居文，车驾自临问之，上亲拜于床下，与顿首谢恩。与小子未有关，与硕是其小子，上即与床下拜为黄门郎及侍中。与虽家居，以特进为天子师，国家没有大政，必与定义。时利民多上书言灾疫之应，积切王室专政所致，上意颇然之，未有以明见，乃车驾至与地，必左右亲问予以天变。因用利民所言王室事事语，与自见年老子孙弱，又与曲阳侯不平，恐为所怨，则谓上曰：春秋日食地震，或为诸侯相杀，夷狄侵中国，灾变之意深远难见，故圣人罕言命，不与怪神，幸与天道自子贡之属不得闻，何况浅见比如之所言，陛下宜修正事，以善应之，与下同其福喜，此经义义也。心学小生，乱道误人，宜无信用，以经术断之。上雅信爱语，由此不宜王室。后曲阳侯根及诸王子弟闻之语言，皆喜悦，遂亲旧语。故怀礼令朱云上书求见，公卿在前。云曰：仅朝廷大臣，上不能匡主，下无以益民，皆失位素餐。孔子所谓彼夫不可与弑君，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也。臣愿赐上方斩马剑，断佞臣一人头，以立其余。上问谁也，对曰：安昌侯张宇。上大怒曰：小臣居下善上，挺辱师父，罪死不赦。御史将云下，云攀殿见，见折。云呼曰：臣得下从龙旁比干，由于地下足矣，未知圣朝何如耳。御史遂将云去。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官，解印绶，叩头殿下曰：此臣素著狂直于世，使其言是不可诛，其言非故当容之，臣敢以死证。庆忌叩头流血，上一解，然后得矣。及后当至见，上曰：勿意，因而及之，以经直臣。匈奴搜挟单于将入朝，未入塞病死。帝居莫车立，为车牙若低单于，以囊至牙司为左贤王。北地都尉张放道官数月，复征入侍中。太后与上书曰：前所道尚未效，复平侯反复来，其能莫乎？上谢曰：请今奉诏。上于是出放为天水蜀国都尉， 引少府许商、光禄勋师丹为光禄大夫，班伯为水衡都尉，并侍中，皆至中二千担，每朝东宫常从。及大政，俱使御旨于公卿，上亦稍宴游宴，复修经书之业，太后甚悦。是岁，左将军新庆祭卒，庆祭为国虎臣，遭事成平，匈奴西域亲附，敬其威信。二年春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辞后土。祭祭行由龙门等历贯至西岳而归。夏四月，立广陵孝王子守为王。初，乌孙小昆弥安日为降民所杀，诸西侯大乱。赵征故金城太守段惠宗为左曹、中郎将、光禄大夫，使安吉乌孙。立安日帝莫镇将为小昆弥，定其国而还。时大昆弥辞利弥勇谏，莫镇将恐为所病，使贵人乌日岭诈降，刺杀辞利弥。汉欲以兵讨之而未能，遣中郎将段惠宗立公主孙伊稚米为大昆弥。久之，大昆弥西侯南妻杀莫镇将，安日子安里米代为小昆弥。汉恨不自诛莫镇将，复遣段惠宗发戊己校尉诸国兵，及诛莫镇将太子盘丘。惠宗恐大兵入乌孙，经盘丘王逃不可得，即留所发兵殿楼地，选精兵三十弩，径至昆弥所在，召盘丘，则以莫镇将之罪，即手剑击杀盘丘，官署以下惊恐，迟归。小昆弥安里米勒兵数千骑为惠宗，惠宗未言来诛之意，今为首杀我，如取汉牛一毛耳。冤王置之头悬槁阶，乌孙所知也。昆弥以下服曰：莫镇将复汉，诛其子可也，独不可告我，领印嗣之耶？惠宗曰：欲告昆弥逃匿之为大罪，即印嗣以复我，伤骨肉恩，故不先告。昆弥以下豪气罢去。惠宗还奏事，天子赐惠宗爵关内侯，黄金百斤。惠宗以南妻杀莫镇将，奏以为坚守都尉，则大陆大剑以辞利米剑杀状，夺金印子寿，更与同莫云。莫镇将弟悲元志，本共谋杀大昆弥，将众八万北赴康居，谋与借兵兼并两昆弥。汉复遣惠宗与都护孙建并立以备之。自乌孙分立两昆弥，汉用忧劳，且无宁岁。时康居父遣子是汉贡献，都护郭顺上言，本匈奴盛时，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，及其称臣妾，非以失二国也。汉虽接受其质子，然三国内相殊位，交通如故，亦相厚思，见变则发，何不能相亲信，离不能相臣意。以今言之，结配乌孙敬畏有益，反为中国生事。然乌孙既结在前，今与匈奴俱称臣，亦不可拒。 而康居交辖，弃不肯拜使者，都护吏治其国，坐之乌孙诸使下。王及贵人先印嗣矣，乃印旦都护吏，故为吴所省以夸庞国，以此夺之，何故遣子入仕？其欲古事为好辞之诈也。匈奴百蛮大国，今士汉甚备，闻康居不败，且使单于有悔自卑之意，以归其世子，绝不复使，以彰汉家不通无礼之国。汉为其心通，众志远人，终积弥不绝。三年春正月丙寅，蜀郡民山崩，雍江三日，江水竭。刘向大悟之曰：西周岐山崩，三川竭而幽王亡，岐山者周所兴也。汉家本起于蜀汉，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，兴备又及社稷大角，从身至臣，待必亡矣。二月丙午，封淳于长为定陵侯。三月，上行幸雍，辞武志。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。秋，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，西自包斜，东至弘农，南趋汉中。张罗网居服，捕熊皮禽兽，再以建车，疏之长阳射熊馆，以网为周区，纵禽兽其中，令胡人守搏之，自取其祸，上亲临关焉。四年春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中山王兴、定陶王新皆来朝。中山王独从父，定陶王尽从父相中尉。上怪之，以问定陶王，对曰：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担，父相中尉皆国二千担，故尽从之。上令宋师通习能说。他日问中山王，独从父在何法令？不能对，令送尚书又废，即赐食于前后宝，起下袜细解。帝由此以为不能，而贤定陶王，硕称其才。是时诸侯王为二人于帝为至亲，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，司禄卫赵皇后、昭仪及骠骑将军王根，后昭仪根见上无子，意欲欲自竭，为长久计，解更称定陶王，劝帝以为嗣。帝亦自美其才，未加元服而遣之。时年十七矣。三月，上行幸河东，辞后土，陨石于关东二。王根见古勇征入为大司农，勇前后所上四十余事，略相反复，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，党于王室，上亦知之，不甚亲信也。为大司农遂于病满三月，上不赐告，及时免，数月卒。随和元年春正月，大赦天下。上诏丞相翟方进、御史大夫孔光、右将军连褒、后将军朱伯入晋中，亦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？方进、根褒、伯皆以为定陶王帝帝之子，礼曰：昆帝之子有子也。 唯其后者为之子也。定陶王以为嗣，光独以为礼，立嗣以亲，以尚书盘庚因之吉王为比，兄中弟吉，中山王先帝之子，帝亲帝以为嗣。上以中山王不才，又礼兄弟不得相入庙，不从光义。二月癸丑，诏立定陶王新为皇太子，封中山王舅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，亦中山国三万户以慰其役，使执金吾任弘守大鸿胪。持节征定陶王，定陶王谢曰：“臣才智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功，臣愿且得留国邸，但惜奉问起居，自有圣嗣归国受藩。”书奏，天子报闻。戊午，孔光以义不合意，左迁廷尉，何武为御史大夫。初，诏求殷后，分散为十余姓，推求其敌不能得，匡衡没服，皆以为宜封孔子氏为汤后，上从之，封孔吉为殷少家侯。三月，与周成修侯皆进爵为公，地各百里，上行幸雍，此五志。初，何武之为廷尉也，谏言莫俗之弊，政事繁多，宰相之才不能及古，而丞相独兼三公之事，所以久废而不治也，一见三公官，上从之。夏四月，赐曲阳侯根大司马印绶，至官署，罢骠骑将军官，以御史大夫何武为大司空，封樊乡侯，皆增奉如丞相，以备三公焉。秋八月庚戌，中山孝王兴薨，匈奴车牙单于死，弟囊至牙司隶，为乌珠流若低单于。乌珠流单于立，以帝乐为左贤王，余为右贤王。汉遣中郎将夏侯藩、副校尉韩荣使匈奴。或说王根曰：“匈奴有窦入汉地，执张掖郡，生奇才见感，就与如得之，于边甚饶。国家有广地之时，将军显功垂于无穷。”根未上言其利，上执欲从单于求之，未有不得，伤命损危。根即但以上执小藩，令从藩所说而求之。藩至匈奴，以与次说单于曰：“妾见匈奴斗入汉地，执张掖郡，汉三都尉居塞上，士卒数百人，寒苦，厚望久劳。单于以尚书献此地，执断割之，省两都尉士卒数百人，以复天子厚恩，其报必大。”单于曰：“此天子诏语也，将从使者所求也。”藩曰：“诏旨也，然藩亦为单于化善计耳。”单于曰：“此温偶图王所居地也，为小其形状所生，请遣使问之。”藩荣归汉后，复使匈奴，至则求地。单于曰：“父兄传武士，汉不求此地，至至独求，何也？”以问温偶图王，匈奴西边诸侯作穷庐及车，皆仰此山财木，且先富地，不敢失也。藩还，迁太原太守。 单于遣使上书，以藩求地状文，诏报单于。藩擅称诏，从单于求地，法当死。更大赦二，今徙藩为济南太守，不令当匈奴。冬十月甲寅，王根病免。上以太子祭奉大宗后，不得故思亲。十一月，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。太子亦欲谢，少父严崇以为，为人后之礼，不得故思亲，不当谢。太傅赵玄以为当谢，太子从之。赵问所以谢状，上书合奏玄，左迁少府，以光禄勋师丹为太傅。初，太子之幼也，王祖母傅太后公自仰视，即为太子。赵傅太后丁基自居定陶国邸，不得相见，请之。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基十日移至太子家，帝曰：“太子承正统，当供养陛下，不得复故思亲。”王太后曰：“太子小而傅太后抱养之，今至太子家，以乳母恩耳，不足有所防。”于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，丁基以不养太子，独不得。魏魏侍中淳于长有宠于上，大见信用，贵卿公卿，外交诸侯牧守，禄位赏赐累巨万，淫于声色。许后子米为龙洛司侯夫人，寡居，常与米私通，因娶为小妻。许后时居长定宫，因米禄位长，欲求复为婕妤。常授许后金钱剩余，服御物前后千余万，诈许为白上，立为左皇后。米每入长定宫，辄与米书，细无许后，漫溢无不言，交通书记，禄位连年。时屈阳侯根辅政，久病，硕起骸骨，常以外亲居九卿位，次第当代根。侍中冀都尉光禄大夫王莽辛亥长宠，思闻其事。莽氏屈阳侯病，因言常见将军久病一喜，自以当代辅政，至对衣冠一语属制，具言其罪过。根怒曰：“即如是，何不白也？”莽曰：“未知将军意，故未敢言。”根曰：“促白东宫。”莽求见太后，具言常交易，欲待屈阳侯，私与常定贵人子通，受取其衣物。太后亦怒曰：“而至如此，王白之地。”莽白上，上以太后故免长官，勿治罪，遣救国。初，弘阳侯立不得辅政，疑为常悔赠，常怨独长，上知之，即常当救国，立四子荣从常请车骑，常以珍宝殷荣重位立，立殷上封事。未尝求留曰：“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，诚不可更有他计。”于是天子遗焉，下有私暗验，立捕荣，立令荣自杀以灭口，上欲疑其有大奸，遂代常系洛阳诏狱穷治。常具服系武长定宫，谋立左皇后， 罪至大逆，死狱中。妻子当作者喜合浦，母若归故郡。上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。丞相方进复合奏，弘阳侯立狡猾不道，请下狱。上曰：弘阳侯朕之旧，不忍治法，遣救国。于是方进复奏立党友后将军朱伯、巨鹿太守孙弘皆免官，与故光禄大夫陈贤皆归故郡。贤自知废故，以忧死。方进智能有余，兼通文法吏事，以儒雅元士，号为通明相，天子器重之。又善求人主威旨，奏事无不当意。方淳于常用事，方进独与常交，称见之，即常作大逆诛，上以方进大臣为之隐晦。方进内惭，上书起骸骨。上报曰：定陵侯常以服其孤，君虽交通，传不云乎？朝过夕改，君子与之，君何疑焉？其专心一意，无待医药，以自持。方进起事事，复调奏常所后善京兆尹孙宝，又扶封萧玉，赐使2000石以上，免20余人。函谷都尉、建平侯杜业素与方进不平。方进奏：业受弘阳侯书听请，不敬，免救国。上以王莽首发大监，称其忠直。王根因见莽自戴，丙寅以莽为大司马，时年38。莽既拔出同列，即四父而辅政，欲令名誉过前人，遂克己不倦，聘诸贤良以为院使，赏赐一钱，悉以享事，欲为简约。母病，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，莽妻迎之，衣不曳地，不避膝，见之者以为同使，问之其夫人，其世名如此。丞相方进、大司空武奏言：春秋之意，用贵至贱，不以卑临尊。刺史为下大夫而临2000石，轻重不相准。臣请罢刺史，更至周穆以应古制。12月，罢刺史，更至周穆，至2000石。建为郡于水滨，得古磬16枚，一者以为善祥。刘相因事税上。宜兴辟雍，设祥序、陈礼乐，隆雅颂之声，盛揖让之容，以风化天下。如此而不治者，谓之有也。或曰：不能据礼，礼以养人为本，如有过差，是故而养人也。刑罚之过，或致死伤。今之刑非高尧之法也，而有司请定法，削则削，比则比，就实物也。至于礼乐，则曰不敢，是敢于杀人，不敢于养人也。唯其祖窦管弦之间小不备，因是绝而不为，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，或莫甚焉。夫教化之比于刑法，刑法轻，是舍所重而己所轻也。教化所以是以为治也，刑法所以助治也。今废所事而独立其所助，非所以治太平也。 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，至于献大辟受刑戮者不绝，犹不习五常之道也。伏成千岁之衰周，即暴秦之余弊，民奸自恶俗，贪讨显弊，不贤义理，不是以大化而独趋以刑罚，终以不改。帝以相言下公卿议，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，暗行长安城南营表，未作而罢。时又有言，孔子布衣，养徒三千人，今天子太学弟子少，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，遂余复如故。刘向自见德信于上，故常显送公事，讥刺王室及在位大臣，其言多痛切，发于至诚。上朔欲用相为九卿，则不为王室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，故终不迁。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而卒，后十三岁而王室代汉。